想我不够爱你，我不曾忘了自己，没那么全心投入，所以会一败涂地。 我想我不够爱你，我忘了你的勇气，没办法重来一次，也只好听天由命。 不能再没轻易地闭上眼睛，因为你会出现在天空或心里。不能在一望无尽的地方，也不能抓紧乱拥挤人群。提醒我，我失去了我不够爱的你。 只好听天由命， 不能再没